世界什么最美丽，爱情绝对是个奇迹。 Lady

山，那个游过海洋，这一去三年两载呀不回还，这一曲江路平淡如一样，这一曲革命胜利呀再相见。